其实也不一定是必死之事，这种事要看怎么解决。既然我们现在的线索全部都落在那个黑衣女人身上，那我们就应该从这点着手。 安宗立马安慰道。说完，他朝白毅看去，问他他这样的思路是否正确。白毅点头说道， 没错，既然所有的矛头都指向那个女人，我们就从那个女人开始着手。不过算了，反正现在能做的也只有那么多罢了。 于是吃完早餐的粥后，白毅和秦小梅就给安宗找来一辆轮椅。他一坐上去，顿时就有一种自己是运筹帷幄的军师的错觉，有一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。但实际上他们三个人是一个腿受伤，一个手臂受伤，还一个孕妇。这种组合在公交车上别人看了，估计立马会起来给他们这群病残孕的让座。他们首先就是向比较老点的护士打听，靠着白毅这张脸，他们套话算比较轻松，很快就搭上一个看上去比较老练的女护士。女护士一边准备着每个病房需要用的药水，一边开口说， 你们打听这事儿做什么？ 安宗瞅了一眼白毅，意思是你可以上了。白毅也不客气，微笑着说， 没什么，我们只是晚上遇见了一些怪事，心里不踏实，就想打听一下。 女护士一看白毅微笑地看着她，顿时脸红了起来。但是当她看到秦小梅的时候，好似也猜到了些什么，眼神有些犹豫。安宗看是时候她出马了，连忙笑着说， 护士姐姐，我一看你就知道你绝对是这里有资历的护士，这种事儿那些小护士怎么会明白，肯定。 她发现她越说那大姐的脸色越难看，这才意识到他间接地戳了人家大龄女青年的痛处，于是只有尴尬地对着他和周围的人傻笑，越笑越傻。女护士叹了一口气，带着他们走到走廊的暗处，然后眼神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一样开口说道， 我知道你们是为秦小梅来的吧，其实这事儿上面是封锁的，我告诉你们很可能被开除，不过说实话，这件事除了我和几个资历比较深的人，还真的没人知道。我也是听上一辈的护士说起的，他们早就不干了。你们说的那个女人，其实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妇产科医生，姓林，叫什么我也想不起来了，只知道她20年前是这个妇产科的顶梁柱，本来还有机会去国外发展，后来突然失踪，过去的办案能力并没有现在这么强，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人，没想到前几年医院翻修，在墙壁中被挖出来了，一查牙齿记录，真的就是当年的林医生。 那么那个死亡病床的传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这个也是那次翻修后开始的，其实本来那里并不是妇产科的病房，因为医院重修，所以格局也改变了。 安宗心中的眉目越来越清楚了，事情被串成了一条线。白衣又问， 那么现在妇产科的主任医生是哪位？ 啊，就是赵医生啊，那个有些胖的。 他这么一说，安宗想起昨天早上看到那个收红包的中年医生，心里已经想到一个大概，不过还不能确定。他抬头望着白衣，他的脸上也露出一种渐渐解开谜底的神色。他们看实在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了，于是就往回走。安宗感觉这件事情仿佛是医院中的一个禁忌，没有人提，也没有人去管。不过如此多的死亡，难道就没有人想要追查的吗？白毅走到他身边，秦小梅帮他推着轮椅，没一会儿他们就走到了病房门口。秦小梅再怎么不愿意也得回病房做检查，而且他们也得去换药。他们只是病人，病人还是得听医生的话，否则瞎折腾只会让自己在这里待得更久。换药的护士手脚很麻利，不一会儿就换完了。当换完的时候，他看到白毅偷偷地藏了一袋子绷带在被子里，护士居然也没有发现，看了他们两眼就离开了。安宗看护士走远了，才敢问道， 你偷绷带干什么？ 什么偷？我只不过是问他借，这东西我有用，晚上估计我们还要再折腾一下。至于秦小梅，等会儿告诉她，晚上12点在走廊门口等。 安宗听他像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看来这小子已有方案。但还是老样子，安宗想要问一些具体的，白毅就什么也不说。安宗看这小子又是这副德行，也懒得理他。既然晚上还得醒来，他干脆先睡一会儿，毕竟身上有伤，精神还不是很好，先好好的休息，晚上才能有精力对付那些未知的事情。安宗这一觉就睡到了傍晚，要不是因为肚子饿，还能再睡下去。人一受伤，最能感觉到的就是缺少睡眠，好像怎么睡都睡不够。安宗一醒来就发现白毅刚刚从外面进来，他不知道这小子在他睡着的时候去打听了些什么，但是明显他的脸色有些严肃，感觉好像在思考着非常关键的问题。他低头看了看安宗问， 六子还没来？ 安宗以为他要找六子做帮手，便说道， 还没，要不我打手机通知他，让他带些防身的东西。 带什么？我是问他什么时候送饭来，不过既然你要他帮忙，也可以搭把手。 安宗被他反问的没说话，看来是他自己考虑的过于复杂了，然后摸了摸下巴说， 其实这件事儿已经可以串联起来了，但问题的重点是怎么对付那个黑衣女鬼。 事情其实还有很多疑惑，我感觉我们像是被人牵着鼻子在走。 我也那么认为，我感觉这家医院其实内部人员知道的事肯定更多。还有啊，就是那个林医生真的就是那个黑衣女鬼吗？说实话，我们并没有亲眼看见那群被杀害的孕妇，但是却回到了20年前那案发的现场。 你想到的其实都是非常关键的地方。好了，要知道只有等晚上了。还有六子什么时候来啊？该开饭了。 果然白天不能说人，晚上不能说鬼。安宗还在纠结秦小梅的事，六子就拿着饭盒走了进来。他还想要和往常一样放下饭就去堵截人家小护士，被安宗一把抓住。安宗挥挥手对他说， 哎，兄弟要找你帮忙，这事儿可能有些玄乎。 六子的眼神有些退缩，他属于那种特别害怕鬼的人，直接的威胁或许他还能承受，但是那种玄乎乖张的事他就一点招架的能力也没有。安宗一看这小子那么没种，连忙露出鄙视的眼神，不屑一顾地冷笑着说， 六子六子，没想到你也就这点能耐，怎么着怕了？没事，兄弟我不为难你。 他一听冷着口气说，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如果兄弟你是遇见什么恶霸流氓要我摆平，说句实话，我随时随地可以喊到一帮兄弟替你助阵。问题是你这种事我…… 没关系，估计不会有危险。 还没有等白毅说完，六子就想要强调他不是没义气，也不是害怕，而是自己没能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秦小梅像是串门一样的走进来，看到满盒子的鸡腿和酱爆牛肉，赶紧走过来夺过他手里的筷子就吃了起来。六子的眼睛盯着秦小梅傻傻的看着，秦小梅也知道食物是六子带来的，妩媚的笑着说， 这位帅哥，我吃点不介意吧？ 哟，这位美女以前没见过啊。小姐认识小安和白毅啊？啊，尽管吃，要不我再去买些菜来，你是孕妇的，多吃点。 秦小梅缩着筷子甜滋滋地点了点头， 我是白阿哥以前的邻居，叫秦小梅，你是？ 六子顿时摆出一副正派人士的样子，安宗才不给他显摆的机会呢，还没等他说话就插嘴道， 哦，他叫六子，说好听点是搞古董字画的，说难听就是淘旧货的，专门给人修补破烂的。 六子脸一拉想要反驳他， 但是人家秦小梅根本不关心六子的事，而且她来也是为了那个死亡病床。大吃一通后，她就低声对白毅说：“ 白阿哥，我等不到半夜了，那里实在没办法待人。我现在这个样子也不能回家，你看，我能不能待你们这里到晚上？